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 我们听见时代，We used to look up at the sky. 我们制造浪潮。 This is the world you've made yourself. 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 Disconnect. 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嗨，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各位，周三快乐！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在今天下午的北京音乐广播4点到5点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继续在浪潮里陪大家过山车版本的冲浪，不要错过，不要错过！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加入我们的浪潮，在。听听 FM 有没有下载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有上百上千个好节目等待大家，可以呢随时随地的来听。下载之后呢，此时此刻打开我们的听听 FM 的软件，看到了在首页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点进来跟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我们的麦浪们哈，一起来冲浪，一起来听歌。同时呢，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以及守候我们节目的话题井号 Listen 二十一井号，让我们一起寻找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今天呢，也是 DJ 麦在2021年的最后一期直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下次见面就会在1月1号，迎接2022年全新一年365天全年无休版本的浪潮了。1月1号直播给大家。 浪潮 Listen to Why。 属于你心中的2021，究竟在这个时刻来回忆它，回想它，在脑海中是什么模样？2021有太多的美好，也有太多的遗憾，也有太多的不舍，更有太多的小小的无奈，对吗？但是一切都会过去，我们要迎来2022年了。 好几次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赶上光的影，越无法撤离，而已也等你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找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善意。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

啡送给此时此刻在 coffee time 在喝咖啡的时候啊，四点钟算是大家下午茶的时光吗？我们的浪潮Listen to One在用好的音乐，专业的音乐带给大家电台节目的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呢作为一个喝咖啡好下午茶特别好的一个背景音。在年初年末的时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和很多很多需要去整理的思绪，那不妨在一首首浪潮里的好歌当中去感受它。期待在新的一年里面自己有一些新的兴趣和爱好，会爱上什么？ 浪潮 Listen to why、 oh, yeah. 蓝色背景的天空衬托着谁的美丽，白色云朵又经过，轻得像谁在呼吸。哦，这样简单，这样自然，我想我能为谁勇敢，只因为你懂、yeah、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忆，很想了解你更多，想让距离更靠近、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请你别说 no no no， 我爱上的回忆，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我爱上的回忆，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虚高远望，因为是你。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应，很想了解你更多，想让距离更靠近、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请你别说 no no no，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许个愿望，因为是你，我爱上的 浪潮Listen to One的聊天室里面，看到了很多小伙伴们呢在跟大家积极的互动哈，每一个积极互动的 ID 啊，秋风秋雨啊，桂芬啊，百科呀 ，CC 大猫啊，对吧？还有我们的老朋友，从节目的一开播就非常支持我们节目的夏花啊、山外有山等等小伙伴们，一并感谢大家，在2021年可以遇到你们，真的很好。 我该如何抵挡？怎么才能回到你的身旁？当我们拥抱着太阳，不知背后的影子多长，还以为我们够坚强，难道是回忆说谎？想到流水正悄悄回到你的身边， I'm missing you，是你忘了我。 鲜艳的花瓣开得多漂亮， 是否也会被你慢慢遗忘？ 远去的时光从来也没有一次慵懒， 你怎么舍得让它被遗忘？ 让我们拥抱着太阳，不知背后的影子多长，还以为我们够坚强，难道是回忆说 浪潮 Listen to why. If you don't call me, check this out, y'all. Don't call me, I don't want you back, don't call me. Don't call me, I keep saying next time and I'll say in your life. Don't call me, don't call me. 깊어진 밤 집요하게 벨이 울려 It's your calling. 거짓스럽고 지독하지 그게 바로 너 Stay cold. 너 쉽게 포기 못해 성질 버리지 못해 온종일 내 이름만 서치해 내 흔적들을 찾아 핥아대 내 아침을 망치곤 해 그 패턴은 뻔해 관심 꺼줄래 I know where you came from 그대 나의 shot이 사라져줄래 저리 Don't think about calling 넌 못 버티겠지 집착뿐이겠지 나처럼 잘한 사람 없을 거니까 너도 참 피곤했지 전부 꾸며 대니 머릿속 꽤나 어디로 쓸 거야 미쳤어 넌 You don't know you waste my time 네가 봐 넌 최악이야 What I hate you call 끝났어 너의 love The one in the oh 사랑하면 보내줘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但不代表随着时间我们就会去忘记掉过去。像一首老歌，也会发现呢，在某个时刻想起的时候，好像有了一丝丝的回忆杀的感受哈。如果时间可以倒流，你想回到谁的身边？此刻的你又在哪里？思念着谁呢？浪潮 Listen to One， 愿你的2021少些遗憾，你的2022充满精彩。 耳边的风却就声不仿佛听见了谁的谜， 想念之中踏过千年奔藏在那片片文明。 Sign and the white lights of the sky, the dreams on the way playing in the night. We found a way to go, drive us to the moon. 心爱的眼泪倒映着余晖，剑影不破碎，八点为心碎。 和你一起回忆传奇，才敢钻壁时间印记光辉如在脚。 千年风头凭一丝一筹，挥舞那衣袖化身为神龙。 熠熠星海 浪潮 Listen to Why。 做的工这夜晚能从不会为谁而灯火无尽苍穹， 要用意去穿透过那片满天星斗。 Run and run into the fire, flames on the pie, dance in the night. We play the brilliant go, we wrote this show for you. 每次光阻都化作孤， 千年的风速藏了一酒一壶。 熠熠星海 Wonderland, Wonderland, 微微到来， 风吹沙尘海的期待染上色彩。 言语之外 Neverland, Neverland, 与你同在， 彼此的眼眸是自由。 也许你猜不到， 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着他，却不知目的。可是啊，我却只愿意相信最渺小、最微弱、最柔软、最无畏的你，用尽了 的你，不问宿命，最无畏的你。16:44，我们听到的是周深的这首来自紫禁城的主题曲《光亮》，送给大家。哇，这词写得太好了。作词人呢是一位女生，叫做苟琳哈。作曲制作人呢是钱雷老师，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的作品。把纯粹还给耳朵，就在浪潮 Listen to One。 Time is of the essence, smells just like wine. You say you have the patience, well boy, that's fine.Spin all around to cartwheels, don't really mind. Cause we out here harvesting all the good feels, moon is on our side. Yeah, I'm talking about black things, the things, all the problems. Well, they really are all things we should write a novel.Yeah, I'm talking about bad things, all the problems, all the problems. 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让我们听见我们。Listen to Wave 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每每听到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你会发现除了有好歌的陪伴，其实电台的使命啊，有一点点复古的感觉。在这个年代呢，就是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新鲜啊。最新的歌曲之外，还可以有很多的回忆杀的动作给到你。16:49，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来喽。 你都在哪里发呆？ 特别选择作为我们今天也是2021年最后一期，由 DJ 麦麦麦同学为大家直播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的结束曲。希望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我们彼此的联系永远不要间断，永不失联。 每一片与众不同的云彩， 下次再见是在1月1号， 需要找到天空去存在。 全新年份的浪潮 Listen to One， 我们都习惯了原地徘徊，却无法习惯被依赖。你给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相信爱的长度就是星辰大海，美好剧情不会更改，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何苦残忍逼我把手轻轻放开，尽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我失去你漫长的等待，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